个，所以有没有人去看到张惠妹的演唱会了？那个赵倩有吗？人太多了，哦，果然免费的都还是这个场位，这不是会差一点吗？其实我不是张惠妹的歌迷哈，就我也不努力看啊，只是那就是什么楼下就有现场，那感觉还蛮炫的啊。那这个刚刚下课的时候，我在跟那个有一个加拿大来的同学在讨论嘛，就是因为这两天小红助教或其他同学都在那边陆续跟我说啊，就是加拿大回来的同学开药的有一个设计的方法跟我这边的不一样，而且那个方法很炫这样子。那就是说我从下课去问那个同学，请那同学教我说他那是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因为他刚刚下课跟我讲了一下，那我只能说我接下来的一年会把那东西补回来。但是这个理论是说一部分是来自于四川火神派儒家，一部分是来自于那个岭南四大金刚的那个陈伯潭，就是这两家他们的特殊环境，就是他们都是活在湿气比较重的地方。所以呢，因为我们《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是中原人，然后我们来台湾的大陆同学可能有一些都是什么北京来的之类的，所以也是活在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比较偏干的地方。那所以就变成说在加拿大这种湿冷环境，或者是四川那种湿冷环境，或者是广东的冬天的那种湿冷环境，会看到的另外一个向度的卡关，他们那边有形成另外一个理论，就是像我们如果是基本盘的张仲景的伤寒论啊，可能就会觉得太阳的底面是少阴，这是一般嘛，所以太阳病如果太虚了，通常都是少阴帮他打个底，然后阳明呢跟脾胃表里嘛，所以阳明病的底面是太阴，所以这个如果阳明太虚的话，用的药也就是太阴药。那如果是厥阴，少阳的底面是厥阴，所以我过去如果开什么小柴胡汤什么卡关的时候，往往就是我就厥阴的底面，哇，这个弦脉哦弦得很不普通哦，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力道，那那个是厥阴有问题，所以就少阳病直接从厥阴开始打这样子。所以一般来讲是以这个表里关系的。可是这几天助教小红助教，因为小红助教炸开始炸这个加拿大回来的叶同学的汁之后，就说超美味，然后我也冲过去榨汁哦之类的。那就是发现到说，如果是类似的，比如说这个人的太阳的状况不是很好，如果这个人是在加拿大或者是在四川的人，或者是在台湾的人，往往他的那个太阳的不好是纠结在一个太阴有湿气郁积的状态。所以呢，这个病人就变成说，他如果要所谓的太阳跟太阴都是开合书里面的开嘛，就是两开同病，就这个人太阴不开，太阳就没办法开，所以他的脾胃太湿，就是肚子胀啊，然后消化不良啊，还有身体发重啊，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太阳跟太阴是会有连属的。当然这个东西我日后还要做功课啊，就比如说像是当年广东的陈伯潭非常强调这件事情，然后可是我那个时候并没有意识到那件事情是临床上有重要性的。那等到加拿大的同学跟我们的反馈啊，我们才发现说啊，有些人原来他的脾胃是太湿的，所以那个他说在那么湿的环境之下没有办法直接用附子，就是你用附子就会怎么样，叶同学？就用了附子会怎么样来着？会上火，就是他那个附子的阳气反而被湿气挤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就变成要用一些芳香理脾化湿的药。那就说甚至是什么，这个人脾胃很虚寒，他说在那样湿的环境下，在那么湿的体内环境下，甚至直接开理中汤、附子理中汤都没有效，要先用那种什么胃灵汤之类的，把脾胃的湿气化掉了，这个药才进得去。而事实上这件事情呢，同样类似的话题，像 上海温病派的李青老师他们内挂朋友也曾经强烈的跟我分享过，就是因为我的话不是常常说哦，这人厥阴底嘛，对不对？我们不要把阳气引导下去，这是谁都这么说嘛。可是他们把阳气引导下去的药就有非常多的芳香化皮湿的药，就是要把这个中焦全部都疏导开了，然后再用什么，如果是上海温病派的话，往下引导的话是用比较值钱的沉香，那四川火神派把那个芳香化皮湿这一块做完了，然后不要说芳香两个字，总之就要想办法化掉皮湿了，什么茯苓半夏什么东西的哦，苍竹之类的，就是这个皮湿化掉了之后，那一条能量收束到下面的管道才会出来，然后四川火神派是用菖蒲来往下带，那上海温病派是用沉香往下带，但是这两家都是特别的强调如何要把脾胃这一块的湿气化散掉，就好像云雾要先拨开，那个路才会出来。而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有意识的操作。那像台湾有很多人的感冒，就是底下是有太阴底在黏住这个太阳病的，就是脾很湿的人，你桂枝汤进去也是从脾胃这边开始转，那也是会遭阻抗，而陈波台是非常强调这件事情，所以就变成说，过去的话，我因为好像都是张仲景跟中原人基本盘的打法，我并没有太多的疑惑，但是他这样子助教跟同学提起这个话题以后，我也才发现说，哎，这个哦，像我们台湾这边，其实我跟丁啊跟颖颖，我们在配理中汤的时候，其实动不动就会配苍竹理中汤。而不是标准理中汤，就是已经在那边搞那个理中汤和平胃散的把戏了。所以就是说，如果有这个脾湿的问题的话，有的时候这个人的桂枝汤，小陈啊，他叫你吃五苓散加桂枝汤是什么理由？还 是不是是桂枝汤加五苓散？ 那， 哎，刚才留在刚刚的那个什么桂苓散，对不对？ 对，谢谢。 那就是我刚刚的理解，就是说，因为开合术是太阳跟太阴，那桂枝汤是太阴症的处方，那那个五苓散是那个我们那个湿。 桂枝汤是太阴的处方是吧？ 哦，然后 太阴 太阳，不好意思 啊。 然后那个什么太阴偏就是我们的调理的那个什么湿加脾的那个五支， 就是脾重湿是吗？ 五至二十二 是， 就是湿气在内与脾相搏，八尾中满，然后胃寒相伤的这边 相累 啊，不好意思，那因为这个他虽然说没有说这个是太阴，但是因为我看到是脾， 对， 所以我把它视为太阴， 对，所以就肚子闷闷胀胀的啊，用五苓散，就湿气到了脾，肚子闷闷胀胀的。那这个跟胃的寒纠结在一起，有没有什么主症可以抓？你身上是什么主症呢、啊？ 很容易自汗，就是有点像，就是没有感冒症状，但是会一直汗出，就是桂枝汤的那个。 对，桂枝汤的一阵一阵的自汗，就是。 对，而且会怕风。 怕风就是桂枝汤。 对。 所以就是以这样子说啊，我们今天如果跳开感冒这件事的话。就是一般般的人，如果怕风吹，就是太阳病，就是桂枝汤症，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以体质调理来讲的话，就是怕风就桂枝汤，就太阳病啊、哦。好，继续。 所以我原本的理解好像是要吃那个桂枝加附子。 嗯， 对，但是就是那个叶同学他的建议是说，先从开合术的太阳太阴这边。把那个脾胃、就是因为我舌上白苔很厚、 嗯， 那先把那个苔用这种方式去掉。那我问过他，就是类似说，比如说平胃散或者是那个陈士铎的补气消痰饮，那他有跟我讲说，这两个方其实有什么不建议的地方，但是 就是也就是说，你的身上还有湿气的时候，那些补，比如说。补气消痰饮，它是直接用肾阳去化痰的。 对。 那这个的话，有湿气的时候会卡关，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补气消痰饮就可以先放一边，对不对？嗯、那剩下就是平胃散，因为这个事情，叶同学，你可以听得到我说话吗？还是你根本不信叶？ 啊， 啊，你是吗？对，我这样子说啊，就是我们经方看到舌苔白腻，就会想是三焦淤积，对不对？但是十方看到舌苔白腻，就会想要用平胃散，对不对？认为是脾湿。那你看到舌苔白腻的时候，你觉得是三焦还是脾啊？哎，来说一下，就比如什么症状你会觉得是三焦，什么症状觉得是脾？ 因为三焦它是上中下都会有症状，它那个难受。那如果这个人只有一个腹胀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比较伤肝脾。 啊。 那如果这个人他可能同时间他大小便有问题，然后他比如说他小便不利。 小便不利，口渴尿少的小便不利。 腹胀满。 腹胀满，这样就算三焦。 对。 是胸什么？ 胸闷或者痰多。 胸闷痰多，这个算什么？ 加在刚刚说的那两个症状一起的，就是完全三焦。 三焦有湿会胸闷痰多哈、哦，会哈、 哦。 OK， 就一起的，就是整个有一个上中下的连属的。 啊。 OK， 所以好，谢谢啊，谢谢。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在台湾开经方，也常常会因为这个太阴脾的湿气卡关。那也就是说，如果是我之前说的一个长期的体质调理的话，先治厥阴，再治淤血，再治什么，对不对？那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湿气卡关了。就是因为你脾胃这一关有湿气的话，什么东西都进不去，哦，所以湿气卡关是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能。那如果你在不治它厥阴、不治它淤血的前提，湿气就可以去得掉的话，就先去湿，对不对？胃灵汤之类的。如果你真的太初学者啊，连五苓散跟胃灵汤都懒得分啊，就是刚刚叶同学告诉各位，就是单一个腹胀的话，五苓散，如果是其他的什么口渴尿少啊，然后舌苔白腻啊，什么胸闷多痰啊都有的话，那就偏五苓散那边。但你如果不太能够分的话，开胃灵汤也是可以二方合一嘛，反正他们这个方剂是互相支援的。那我们助教是很喜欢用苍竹五苓散啊，所以也是就是五苓散里面白竹换成苍竹啊，这个反正类似的打法，其实只要你大方向对，应该不会差的太多。那只是说我刚刚想到说，对哈、哦，这个湿气这个东西真的是好麻烦的，因为湿气是黏黏的哦，不容易一发就治好。那我也不想再问，再让人家回答了。但是我在想说，比如说班上有同学是比较是用，比如说用推拿或者是气功在帮人治病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就是说，就是是不是？请问用推拿气功的人的经验值啊，有没有人有经验过湿气卡关这件事情的？没有或者没注意也不要紧啊，因为这个东西我现在也不求立刻的答案，我以后还会再去观察一下。但是或者是说，甚至是因为湿气卡关会让太阳病啊变得很卡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台湾人最常有的湿气卡关，就是湿气型的后脑勺浆。那葛根一来一去又医的不是很好，那个很讨厌，因为那个湿气卡关哦，要把这个地方头发都剃掉，然后用放血针戳戳戳，然后这个后脑勺涂厚厚的凡士林，用那个拔罐的那个拔罐那种火罐或者是真空拔，这样子抽这边的血，然后后脑勺抽出来那个血哦，全部都是像草莓果冻一样。就是全部都是草莓果冻一样的半透明的鲜红色的，就是一股湿气，就是你抽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房间的空气都湿湿黏黏闷闷热热的，就是湿湿黏黏不一定热啦，闷闷的，就是你看到那个拔出来的果冻就觉得哇，整个房间空气都黏掉了那种感觉。那也就是说你这一块的湿气卡关不拿掉，哎，你就算用什么焦附散啊，用什么葛根汤啊，都还不一定能够打通的过去。所以就是因为我 看有那个推拿师傅操作这个拔除这个后脑勺的湿气的那个过程，我也经验过啊，助教也经验过，就是太讨厌了，所以我才在最近都在跟大陆同学说，你有没有水蛭可以活的给我几条，我直接粘到头上去洗好不好？我真的不想为了这个剃头，然后涂满凡士林，然后弄那个，对，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太阳被太阴的湿气卡关，或者太阳本身就有湿气卡关，这个是用金方的时候会遇到的东西。所以呢，前面我们昨天不是有翻一下湿病片，而且是不太重视，这样赶快翻过去，对不对？但是那个湿病片什么头上有湿，这里重湿，这里重湿，就是因为湿到变成风湿病，你筋骨酸痛，你当然就知道怎么治。但是讨厌的就是那个还没有到风湿病的那个，你就是这里闷闷，那里闷闷的那种。那个东西在你打六经病的大开大合的招数的时候，就是很容易造成卡关的。所以这个地方就算是对同学做一个补充。那临床更精确的打法，可能再给我一年吧。我明年说不定明年秋天就再做一个什么革新版啊，好像。什么 Windows 什么 8.0 做坏了，然后赶快就再做一个什么，对不对？现在 Windows 用什么好用一点啊？ Win 7之后那个好像就做坏了嘛，然后又做了一个什么别的，对不对？还不是这个故事，我搞不清楚。郭秘书在吗？啊？郭秘书在吗？是 Win 几啊？哦，对，就是 Win 7跟 Win 10之间好像有一个做坏了，对不对？哦，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我现在就是还处在有点做坏的状态，所以改一改哦，就明年秋天再来重做一次啊、哦，再做一个新版本的课。那因为我这样子的话，我回去要把儒家火神药法把它全部都 K 完，然后再把陈伯谈的书再做一次功课，然后才能把它弄清楚。那就是开开同步。跟和和同步，跟这个疏疏同步，那少阳跟少阴一起卡关的情况，刚刚叶同学是举一个例子，说这个人应该是口苦咽干目眩的一个完美的小柴胡汤症，结果那个人吃了小柴胡汤，他的口苦去不掉，那于是他就想说，可能这个口苦是，当然。但是叶同学举的那个例子，我觉得他的可疑之处是因为哦，他用真武汤加风随丹，把这个阳太虚而浮跃在上面的火收下去了，那个人的口苦才结束。但是问题是，这个范例子不够标准的地方是，那个真武汤啊、真武汤。是少阴卡关没有错，就是真武汤可以想是说，这个人肾阳不足，所以水气运转不上来，所以这个人喉咙都是干的，所以这个少阳病的患者喉咙都是干的，用柴胡汤没有治好，用真武汤治好，这个是少阳他少阴卡关，这个是 OK 的。但是呢，这个人的口苦，因为少阳病是口苦咽干目眩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人的口苦啊，他是这个用了风随丹把这个口苦收下去的时候啊，风随丹因为是把浮月的火收下去的药，它在属性上到底是少阴还是厥阴，就不太容易归类了。那甚至就是如果要用叶同学说的这个故事情节之外的来说的话，像。少阳少阴药非常喜欢统用的人是四川的陈朝祖老教授，他常常喜欢开那种什么柴胡汤加麻附星之类的。那柴胡汤加麻附星治疗就是腮腺淋巴的问题，他认为那个腮腺淋巴之类的那个问题，就是一般什么淋巴肿的什么东西的话，他认为这个看起来是少阳病，因为我们张仲景的少阳病，什么里面口渴就去半夏了，柴胡不是热药，然后那个口渴就加什么人参瓜蒌根，对不对？那也是寒凉的，黄芩清少阳热也是寒凉的。但是陈朝祖他却在治这种淋巴的问题的时候，常常发现 这个淋巴有结坨坨，里面有阴实，所以他要把麻附星挂到柴胡汤里面去破那个少阳中的少阴阴实，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打法。那当然，既然提出了这个少阳少阴有可能是同步卡的话，因为三焦出于命门，对不对？命门寒气就变成三焦寒气了，所以这个少阳少阴同步卡的东西，可能我们还要再，我还要再，不是我们了啊，我还要再回去再做一次功课。然后至于说和合卡，就是阳明热症跟厥阴如何卡关？那下课的时候，这个叶同学就说，这个好像书上比较没有写哦，教我的那个什么儒家火神的什么做法好像没有写。那结果我就跟小胡说一句，我说这个其实是临床上最多的，就是那种癌症患者的最后半年都是阳明厥阴卡关的状态，看起来热得不得了，那个脉又弦滑又硬，那这个热一热里面又夹杂几天冷，然后热热之间又夹杂几天冷，那个阳明厥阴卡关的就是因时而化大火的那个现象，那癌症快要死掉的那个倒数半年一年差不多都是那个样子。那所以呢，那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他的如果这样，我们现在因为还没有把这一类的病人都抓来全部玩过一遍啊，所以现在还不能说定论。也就是说，在这个癌症患者身上，如果要说什么龙帅江经验或者是泥海下经验的话，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他的厥阴的爆裂先粘合回来，你才有办法治他那个发烧、发烧再发烧的那个阳明热。那你那个厥阴的爆裂不先粘合回来的话，你直接清热的话，这个人就不太行了。当然本来也不太行了，所以就是这一个新的理论框又必须要加进来。就是我说，到底那个开合书的那个对应，对不对？一直是有意义的。就像开合书为什么不以阳排到阴的那个，而要或者是为什么不是以这个阳气大中小来开合书？就它本身的这个人体地图的 paradigm 这个理论框架，其实就是我说说一直说是多层次的。所以现在就变成说，在我们的五跟六的地图里面，又有一个新的干涉因素，是这个开合书的三的这个。存在这个三的干涉因素，所以这样子的话啊，就是好像我们的中医学又变得复杂了。但是即使这个学理上变得复杂了，它整个的排列组合又多出了很多其他的 A 加 B 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如果只是从临床来下手的话，就是知道哦，湿气有可能卡关，所以我就把湿气卡关的状态都熟记在心，那以后你遇到湿气卡关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处理，这样子。那而且你如果今天是住在中国大陆非常非常干燥的地方，你湿气卡关的状态你就是知道一下，反正也不会常用嘛。那但是如果今天是住在四川或者住在加拿大的话，那湿气卡关的状态就会非常肥大。所以就是我有的时候之前我看火神派的东西，就觉得正宗的儒家火神打法，我就说为什么这个脾胃要一直在那边梳理这个脾胃的湿气？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一个厥阴病你一直要这样在中焦开开中焦开中焦一直要这个样子？那可能是他所处的地缘环境会变成他的那个路数自然变那样，也可能是我上海的那些朋友们，他所上海湿不湿啊？哦，就是所以而且上海又比台湾冷，台湾是湿而热，上海是湿而冷，所以就是他所处的地缘环境就是一直会环绕在湿气卡关的这个局码里面。好，所以这个地方就跟同学再补充一下。要 问一下，那种少阳少阴小柴胡汤一起开吗？ 我这个地方的临床验案哦还没有收集完整，所以我刚刚说到的陈草组的那个做法是小柴胡汤里面挂麻附星结构，但是这也只是其中一个打法，我觉得这东西有很多可以开发的。因为现在的就是少阳少阴一起卡关的，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张仲景之书里面看到那个什么，我昨天说前天还昨天说那个，这个人你不合他意他会瞪你的那个柴胡桂枝干姜汤症的那种体质的人， 放久了肝硬化，放久了淋巴癌的那种，常常都是少阳少阴同时卡关的体质。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如何在他的少阳药里面要加上能够把他的少阴修复的药，他的少阴修复了，他的少阳才有办法让那个药流动。所以这不一定是湿气，就不一定等于湿气，因为太阴本身是湿气为主轴的，少阴本身是阳虚为主轴的，所以这个太阳少阴同时卡关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就是说比如说我昨天跟你讲说哦，这个人不是昨天了啊，就比如说之前我跟你讲说，如果这个人淋巴有肿的话，可能客观而言是温胆汤加上什么什么石榴味流气饮，对不对？再怎么样打底。但这个时候如果他是一个肾阳极虚之人的话，我说不定这个淋巴癌就要放阳起石，阳起石硫磺生附子再去挂少阳药。就是如果这个人的确是少阴卡关，他本身的元阳就不够了，然后淋巴整个坏掉的话，就变成你就是理论会指导临床的话会变成这个样子。好、哦、那我们还是乖乖的，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现在的这个就是地缘环境可能跟张仲景的那个时空环境稍微有差。请问张仲景是哪里人啊？一说河南，一说湖南。当然他开业地点好像是河南嘛。那河南是干燥的地方还是湿的地方？ 干燥。 干燥哦。所以就可能稍微是有一点那个，就是他的打法的话好像不是需要那么顾虑就是湿气卡关的问题。那么我们呢下面这一些方剂本来条文上是先出现黄连阿胶汤啊，不过我想然后紧接着黄连阿胶汤的就是附子汤。所以其实张仲景的正少阴病应该是附子汤，不是真武汤。真武汤是少阴病的一个分支，叫做少阴水毒。可是我们在学习上如果先学真武汤再回头来学附子汤，会学习上比较有效率，所以我们就还是先看真武汤啊。那真武汤呢，我们先看讲义，是太阳病发汗后烧人不退。这件事情呢，这个条文是在太阳篇里面，而这个条文是这样子啊，我们实际上常常会遇到的情形就是尤其是今天的人非常容易这个样子，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太阳病是桂枝汤症还是毛黄汤症，你用了桂枝汤毛黄汤把它发汗了，可是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阳气虚的人，所以你发了之后啊，他因为阳气虚所以他感冒回来了，但他那个感冒发虚了之后再烧起来的烧，你的脉象、哦、不会再拔到什么浮缓浮紧的浮脉了，就你的脉就是平常平平的脉，然后这个人就是傻傻的干发烧。当然这个烧又回来了然后傻傻的干发烧这件事情，其实临床上有两个情况，小孩子的情况、哦、发了汗以后又烧起来比较多的情况是左关浮虚的当归补血汤的脉，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儿童感冒发完了汗之后结果莫名其妙又烧起来，而且这次烧起来脉象不明显了的时候啊，血虚发热或者是气虚发热的情况比较多。所以小孩子的话，因为小孩子的身体整个能量系统其实挂在那个跟黄芪有关的，所以当归补血汤是黄芪剂，补中益气汤也是黄芪剂，都是少阳的能量。所以小朋友的这个就是发完汗以后又烧起来的话，很多时候是血虚气虚的发烧，所以当归补血或者是补中益气这样用用，有的时候退的比较好啊。当然你脉象上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脉有一点浮大而虚的状况。那但是呢大人的话就常常是烧退了以后又烧起来的时候是真武汤症，就他整个肾阳的系统、啊、能量不足了，所以他就代偿性的发虚烧。那是不是有病邪那都不考虑，就是肾阳虚到那个程度一下子被剥夺了的时候人就可能发这个虚烧。那真武汤的烧一般而言就是本人只是觉得懒懒的，没有特别觉得怕热， 也没有特别觉得怕冷，甚至没有特别觉得怕风吹，就是只是觉得懒，而且本人并不会觉得这个烧得我好热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冷热感不极端，就是笨笨的烧在那边。那当然这样的话就是真武汤，那真武汤你们在开药的时候要记得啊，就它的这个结构，附子、白术、生姜、茯苓、芍药，那基本上附子一定要比白术多，不然的话那个药性会被挡下来，就是如果白术比附子多的话，它的药性就像附子理中汤，不会像真武汤。那这个白芍在张仲景的方剂学里面是认为说这个水的运转要用到白芍把那个水扯下来，但是呢其实最近这些年呢，四川火神派跟那个北京那一带的火神杂派都喜欢把真武汤里面的白芍拿掉。那这个白芍拿掉是这样的，如果你是退烧的话白芍拿掉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治的是少阴篇里面的那个就是水扯不下去的问题的话，那你白芍还是不必拿掉，因为那是治水毒的真武汤，不是治阳虚发烧的真武汤，这个是不一样。就治阳虚发烧的你白芍拿掉，有人说换乌梅，有人说换这个淫羊藿，也就是仙灵皮啊，都可以。但是如果是治水毒的真武汤的话，白芍就不一定要拿掉，因为要转那个水的话有白芍比较好。所以水毒的话它有一个少阴篇条文里面一个非常清楚的证，我现在是讲的是太阳篇的条文。所以呢一个人呢少阴病啊，就是真武汤证的话，常常会跟前后条文有一个连属，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真武汤证啊，就比如说甚至不发烧，比如说这个人感冒一阵子了，然后一直都没有好到很透，可能感冒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这个人他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做，只想铺床。就广东人骂人说铺街啊，啊，那就 铺在街上，那是你去死算了的意思啊。那但是呢，就是只想铺床，那就铺倒在床上啊，不是折叠棉被啊，那个铺床，就只想铺倒在床上，就其他就是了无生机，只想铺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武汤症。那所以呢，有一些喜欢嘲笑西医的中医师啊，就会说你看啊，西药的这些感冒药啊，就是把你从一个太阳病医成少阴病，就是把你医好了。因为有的时候吃了西药的感冒药就会怎么样，什么事都不想做，然后就很嗜睡，对不对？那如果用中医的那个能量层面的感冒观点来看，就会觉得哦，把这个太阳病都医成少阴病去了，就好像看起来是变轻，其实是变严重了。那这个少阴病当然就关系到这个人本身的肾阳够不够，如果你这个肾阳本身就是保养的不好的话，你的身体就会容易呈现所谓一个少阴底。像小王助教从前有一个啊，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台湾还没有那么多，就今天的话你们大陆叫微信对不对，我们台湾叫脸书的什么东西，那这也是十年就是七八年前的往事了。就小王助教跟我讲说，哎，他有一个朋友啊，就是在有一个博客，他在他的博客上面呢一直在说他最近啊，就是这一两年来啊，都是吃很多很多的生的蔬菜水果来排毒养生，然后就向大家炫耀他的排毒养生的成果。他就说，哎呀，我从前感冒啊都是发高烧又怕冷啊，多激烈啊，现在感冒都不会了，顶多就是喉咙痛。这个听起来这个不激烈的反而是比较糟的啊，就他养生是养到阳气更加不充分的啊，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就是讽刺感。那像我的就是我们这个阳气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样，就是又会想到我那个比如说我常常会嘲笑的一个朋友啊，就是同样是我觉得养生养的没有很好的，我觉得一直在越来越好的是何律师，然后一直在越来越坏的是王副教授。那王副教授就是那种典型的恐伤肾的人，就他年纪稍微有一点大，他就很怕自己会老会身体变不好，所以他的在他的信念里面就是一个人体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你不养他就给你出事。而且前一阵子刚好他爸爸又生重病，又是进出医院，你知道家人忽然之间身体整个塌掉，他会怕，你知道，本来这方面就比较紧张兮兮，人就怕。所以王副教授过的那个人生就是那种什么早上起来晨跑，然后游泳， 并且严格的例行过午不食，就是非常紧张的。然后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什么他感冒了，然后就听起来就是一个扁桃腺烂掉啊，可以烂三个月都没有好。而他就觉得就是我一定是还是养生养的不够啊，所以他就说我要去报少林拳的班，要去练少林拳。就是这个整个过程就是紧张兮兮的。我觉得何律师的不养生是那种每次呢累到了都会觉得哎呀身体啊，我对不起你哦，我之后一定补睡回来，抱歉抱歉。何律师是摆明了不养生，每天在跟身体道歉。然后呢王副教授是拼命养生，每天在鞭打这个身体，就你怎么还不好起来。就是到底哪一个人才是正在跟身体做朋友，这个都很虚玄的，对不对？我宁愿是说你像何律师这样都不养都不养，然后不得不还债就老实还债，而不是像 王副教授这样的拼命养拼命养，然后越补越大坑。就王副教授整个养生就是恐伤肾三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他整个是被恐惧支配的养生，他非常害怕人会老人会病，所以他有的时候会看到我说会说杰忠啊，你还比我大一两岁呢，为什么你的白头发比我少呢？我想说你在那边跑步的时候我都在睡觉，我当然白头发比你少啊。就是哪有像你那么累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哦。所以但是这样的一种阳虚，我觉得我们就是大家观念上都知道要长养阳气，对不对？但是呢我说人的自律神经会受伤的那个三件事嘛，第一个是暴厥阴的代偿反应，对不对？是直接让阴阳分裂。那第二名的是不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那这件事情是最伤少阴的，因为肾脏肾藏志嘛，志就是你这个人灵魂的灵魂的层面的人生蓝图。你如果你的灵魂的层面是想要当一个很厉害的什么，很厉害的什么东西好了啊，比如说很厉害的黑道老大。可是你却当了一个白道大法官，那你的尺脉就没有掉了，对不对？就是这个人要能够真的成为他真心想成为的自己才行。但是呢，所谓的如果你真的做你真心想做的人，你就可以保住你的肾阳，就是说保住少阴的能量。这个话我如果今天跟你讲说你就去做你真心想做的人啊，对自己诚实，肾阳就会保住了。这个话我跟你讲是废话，没有半点屁用。因为我是做庄子的，庄子是讲究说这个东西，这个我执要怎么练掉的问题，就是练掉我执的方法不在这里，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因为很多人他根本就是已经被这个社会制约弄得，就是说我真心想做的就是赚大钱之类的，对，我真心想做的就是要。就是他已经被洗脑了，就很多人他会觉得我真心想要的就是，甚至我说难听点，得到爱，就得到别人的尊敬，或者是证明自己是很行的，对不对？他的现在很多人因为都是有一些代偿，有一些解离，所以他自己觉得真心想要成为的人，其实根本就是已经是一个我执虚构出来的人了。所以你现在一般跟任何人讲说。你要做一个你真心想成为的人，这句话已经是空话了，因为大部分的人真心想成为的人都是我执，说我执的愿景啊，这样听得懂吗？就像有的人真心想考到台大、啊，但是说不定他的这个灵魂的呼唤是到成大就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已经不能这样讲这件事了，所以对我来讲，在练这个少阴之气。然后让人的军火不要浮成相火，而能够长养出这个阳气的核心修炼的话，比较是乐通物非圣人也这句话。就是啊，如果你真的要养住你的阳气的话，我觉得非常关键性的修炼是绝不要去用任何方法得到别人的爱。这句话听得懂吗？绝不要用任何方法去得到别人的爱。就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跟我讲说，我一定要听我妈妈的话啊，因为我不听妈妈的话，我妈妈就不会爱我了，妈妈不爱我这不是好惨吗？就这样的故事情节，就是凡是这个事情你跟这个世界有任何的交易， 是牵涉到别人的爱你、喜欢你、肯定你、认同你、器重你的，这种交易就不要进行。这样子的话，圣阳就会保得住。那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道家的世界会认为爱是什么东西？庄子说道亏而爱成，就是道有亏的人才会有爱，就是这个世界有坏掉的地方，这个世界才会需要爱。那这句话我觉得现在我讲这句话可以讲得很坦然，就是我现在穿一个周休七日的 T 恤，我有足够的底气撑得住它，我的确就是周休七日。那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各位分享的是，当我自己的幸福指数还不到的时候，我非常需要别人肯定、别人的器重、别人的爱、别人的认可、别人的喜欢。可是当我现在幸福指数已经高到一个指数以上的时候，我根本不喜欢别人来喜欢我，因为你跟我聊天会拉低我的幸福水平。这样听得懂吗？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走路散步都开心的，跟你讲话很无聊耶，对不对？我根本不会喜欢别人喜欢我。就是如果那个人没有比我幸福的话，对我来讲没有美味度。就你比我幸福，我就冲过去榨汁；不比我幸福的话，我根本不理你，对不对？不要来拉低我的人生水平。所以幸福指数够的人是不会喜欢别人喜欢他的，因为那些乱七八糟、那些过得很不快的人，他很喜欢你来跟你聊天，都是跟你倒垃圾，你怎么受得了？但是幸福指数不够的人，就会有一个我只幻想出来的东西，以为从别人那边得到别人的肯定、认同、爱、安慰，我就可以变幸福了。事实上，这是不相干的事件，因为人要幸福，要心力变好才会幸福。心力越强，人的幸福感越大。这个任何别人的爱不能使你的心力变强，感知力跟表现力是自己的心力。我宁愿你每天练，说是别人为什么都答得很准，这样子的话，心力硬的拉高一点点，幸福指数会提高。不要靠别人的认同。那庄子对这个事情就讲了一个讽刺话，说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听过吧？他说河干掉了，鱼都没有水了，然后鱼就很相爱了。这个鱼说：“哎呀，我这边还有一口口水，呸，吐在你脸上，帮你润一下。”哦，大家苟延残喘。他说：“如果河水很够的时候，哪一个鱼喜欢对面来一个鱼对你吐口水啊？”他说：“爱就是在鱼要死掉的时候，连人家吐你口水都要了，叫做爱。就是当你这个人能量上的幸福指数是够的时候，你是不要爱的。那我自己的，就如果你要我反过来说的话啊，我说我比较容易举的例子是，比如说2014年我在大陆工作，那个开课厂商对我很好，可以说仁至义尽的好，然后就钱都还多分给我一点，他们自己亏怎么样的。”然后我的小黄助教呢，站在这个很为难的角色，又要怎么样让这个开课厂商啊能够就是接受，又要怎么样让我这个叔叔不要再耍大牌，也是尽心尽力呵护备至。就每一个人，然后呢，我也是觉得，哎呀，人家这么器重我，我也不能辜负人家的好意，我也要做牛做马，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家都活得辛苦得不得了，在这个辛苦得不得了的地方，大家都很相爱。结果呢，赚到的钱都交给郭子健的房东去了，开课单位也没有赚到钱，我也不过是薪3000块。然后等到现在大家翻脸了，谁也不理谁了，哎，我一个人就时薪20000块独拿。就是说你是要那个开课单位对你那么有义气，小黄助教这样子两面讨好，那么为难，大家都很爱你，然后你拿3000块，还是要每个人都把你当垃圾拿20000块？你自己选。我的意思是说，人跟人有情感的交易的时候，其实在能量的世界看，是有情感的交易就是你吃亏了。就是像有一个台南的女生朋友，这小女生跟我讲，她说这样子，她的男朋友，她其实现在已经不喜欢那个男的了，就那男的是海军陆战队肌肉很大的那个啊、哦，她说摸起来一点都没有快感，不美味，不想吃。然后她就说，我其实会觉得说，我自己心里面觉得说，想要一个小孩而已啦。那我就说，那这个小孩的话很容易有嘛，对不对？就是这个男的你不喜欢你，但是你要抱着他一辈子，是不是太沉重了，对不对？他也觉得说这个男的他已经是相处起来已经完全没有滋味了。然后但是他就讲了一件事，他说可是啊，这个男生哦，他对我的爸爸妈妈都很孝敬哦，所以我爸妈都很喜欢他。 那所以呢，好像这个时候已经骑虎难下了，还是要嫁给他。他说我的想法就是嫁给他以后，然后再把这个婚姻搞坏，他再离婚，这样就没事了。其实大概是抱着这个策略啊。那我那时候听他讲的话，我就说这个某某某啊，你是不是在好像在说一件事啊？就这句，就你的故事情节会让我想说一句话，就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想说一句话，就是妈妈，妈妈呀，这个男生只因为你哪一次要去哪里买个东西，他开车载你一趟，你就要拿你女儿的一条命去换这一趟车程吗？就是说，帮你爸爸妈妈做这个事，这是很不值钱的事。事实上，人家爱我们，人家安慰我们，人家呵护我们，人家告诉我们，甚至人家居高临下对我们下指导棋，对我们的人生来讲都是很不值钱的一件事。就像是那个男生开车载他妈妈一下，就你有被爱到一下，你就哎呀，这个女婿啊，真的是温柔体贴啊，就这么件事而已。可是只是这么一件事，为什么一个女儿一整条命要拿去赔？就是她一辈子幸福砸在这个男人身上，只为了要他载你一趟去买菜。就是事实上，我们人生在世，很多情感的交易都是赔赔赔的状态。就是你为什么要为了这种东西拿你条命去赔？就是为什么你一条命要做这个工作，上念这个大学，读这个书，然后要跟这个人结婚，然后过得十分之痛苦而不快乐，只因为这样子人家才会喜欢你？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个恶性循环，因为你幸福指数不够，所以你会希望别人喜欢你。但是就是因为你一直在介意别人的眼光。那昨天北京的同学还教我一个字，说什么这个东西的庄子修炼法，北京人叫做爱谁谁，是这个说法吗？就是别人爱怎样就随他怎样的吧。就是，但是我这样说，当然事实上这个修炼它有它为难的地方，因为人只要心里面还是有面子这个东西，对别人的眼光不能完全不介意的。事实上，我从来不会叫别人要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直接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叫做直接解离。因为人是有同理心的，人是会感觉到别人的感受的，所以我不是要人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不感觉到就是解离了。我只是要说，就是即使如此，你还是要知道，你那么容易被别人的眼光所影响，代表我是多么的有羞耻心，多么的会自责，就是多么的被罪恶感跟面子绑住的人。那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说，当然破除罪恶感的方法，破除罪恶感的念破的方法，就是收集子气，常常做有罪恶感但是快乐的选择，这样的罪恶感的量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至于破除面子的方法，其实说一句话非常简单，就是很开心的接受别人冤枉你而误会你而把你看成垃圾这件事。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人家冤枉你而误会你而看不起你，就是会很难过，你没有办法做到很开心。所以这个核心卡关的地方我现在也帮不了你，因为这个是庄子第五篇里面的功夫手法。那个你第四篇的这个有罪恶感的快乐点数收集不够的时候，你没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现在并不期待你。但是事实上是你完全知道别人对你的看法，你也完全知道别人对你有多不喜欢多讨厌。因为像我说，我在苏州的时候啊，这个就曾经就是觉得说，哎呦，你知道我那时候跟龙哥哥啊在苏州最后一顿聚餐嘛，那陪在龙哥哥身边那个有点就是很崇拜龙老师的那个龙哥哥的护法使者，因为其实我们那个苏州那一整趟哦，那位师兄就已经有一点觉得怪怪的了，因为他们这个龙哥哥与护法助理的这一对组合，如果是在北京。如果北京有一个什么王董、李总的请龙哥哥吃饭，一定每一个人围着你圆桌，一上桌就是我们敬龙老师，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就一根香烟戳给你的打火机这样子，对不对？就是像南公关那个动作啊，但是呢，在苏州的话呢，我这傻人就是哦，你要烟啊，没有打火机，烟给你，打火机给你自己点，然后。就是我没有不知道那个男公关动作在大陆是必要的社交活动，然后呢，那每一顿饭呢都是天威只要一说，哎呦这个好好吃，我就真的我来吃，没有人在敬龙帅将酒的了，就是我们一条命也没捏在他手上，对不对？就是说谁理他呀？所以那个师兄已经看得很紧张，很紧张了，就怎么这个地方很怪，为什么大家没有正常该有的行为？然后一直到最后啊，那个最后一顿饭大家要告别在即了嘛，啊。 然后我举起酒杯了，我说龙哥哥啊，这个我们这也不是说没有那个，我也说我不用在那边互相在那边捧还什么龙老师的，对不对？我就说拿起酒杯，然后就我们谢谢杨总照顾我们这三天哦。那个师兄真的是一瞬间好像被我摧残到，那个真的是有点骨折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他都已经看到我举起酒杯，他说总算这个人神经正常了吧，就又啊谢谢杨总照顾我们这三天。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我其实没有那么努力的要，就是我没有冲着那个师兄要干嘛，我对他也是很客气的，但是事实上人家就是被我摧残到就是撕心裂肺的状态。我的意思说，我是能够感觉到那个人被我摧残了，那个人被我弄痛了，这些事情我都有感觉。就是我并不是说我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到我都看不到这些东西，我认为我都有感觉，但是呢，我只是觉得，就是当你已经习惯了这个庄子的训练，就是当你已经习惯了不对人进行爱跟面子的交易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必为了，就是我的决定会是我不必为了一个龙哥哥的小助理要觉得阶梯叔叔是个货色而假情假意的这样子我们来敬龙老师。就是说练久了慢慢就懒得做这些事情了。那但所以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要认得出在我们的生命的能量上来讲，你去用某些努力去交易别人对你的认可跟喜欢跟爱，往往这个交易本身就是一个亏本的交易。就是同学能不能就是即使你情感上多执着于这个情感，多饥渴这个情感，多希望我的男朋友又爱我又照顾我又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在能量的层面，可能你在这个事情上还是耗损鸳鸯的，因为不值得你花那么多就是要这个东西。就说要谈一场恋爱，如果这个到最后你得到的东西是一个菲佣加一个妓女的结果的话，这个叫做太太的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你投资这么多？我就说太太是什么东西，如果给你的东西是一个菲佣加一个妓女，就是又帮你打扫家里面然后又跟你上床，对不对？那你这个太太你能给的就是一个菲佣的薪水加一个妓女的薪水，不必更多了。就是其他更多的都是你误以为你要付出更多才能得到这个东西，所以就是不必在情感上这样子。但是就是当我们人，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人被洗脑的，我们这个社会是被洗脑成认为爱很重要，爱人很重要，被爱很重要。但是事实上是，这个人如果又优秀又能干，你也没什么机会去爱他，对不对？就他其实他很厉害的嘛，对不对？这里也不需要你帮忙，那里不需要你帮忙，你其实没有什么爱他的机会。那当你如果是被爱的话，就代表你又不优秀又不能干又有很多问题才会被爱嘛。所以在道家的世界来讲，就是有一次我带我妈妈跟外婆去东京逛街，然后我妈妈我就说东京因为我熟嘛，我功课都做好了，攻略都做好了，所以我妈妈就跟着我晃啊晃，她就说哎，这次是我好久以来哦旅行第一次没有自己做功课，就被你带着就好了。然后我妈又就多说一句，但是没有你带我就会自己做功课，我也完全没问题。就是说人真的够能干的时候并不那么需要别人的爱的。那我觉得还有就是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幻象，就是说因为我很习惯，就是说当我有心情不好的时候站在练庄子的原点，我就会觉得我如果有心情不好一定是我有什么右脑看到的事实我左脑没有看到，所以才会心情不好。就因为庄子只认为人的情绪或者心理创伤只有这个理由，所以我就会可能在家里面就是自己一个人祷告一下啊，说大宇宙啊，或者说心中之神啊，就是我有什么真相还没有看到的，才会有这个心情不好，所以可不可以让你帮助我看到这个真相，让我没有这个坏心情。通常这个祷告我都觉得很有效，我现在觉得这句话说明上帝很喜欢听，所以就通常就很快就会找到真相，然后我的情绪就没有了。就当我的所有的心情不好我都可以这样子化解掉，然后过得很舒服的时候，我为什么会需要有个人来呵护我听我吐苦水？就是你没有能力化解这个不好的心情的时候，你才会需要有人来呵护你安慰你，说哦你好可怜哦，什么什么乖哦不哭，然后什么什么，就是你没有办法化解情绪，你才会需要人家这种温情。 那当你有能力化解情绪的话的时候，你连这个都不必，就你没有能力化解，你会需要人家说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其实我也常常会需要人跟我谈一谈，因为我有看不到真相，人家帮我找，我会向人求助。但这种求助我就会说，不好意思，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然后如果你跟我谈我心情变好，我会请你吃饭，谢谢你。就是我是很清楚的，这是一个交易，就是我顶多做到这样的交易。但是你不把自己的能量弄快乐，不把自己的幸福指数拉高，然后对这个世界进行爱的交易的话，那以这个肾阳这个向度来讲，损耗就太大了。所以就是说，今天大家都在说什么啊，不要耗散阳气啊，什么不要晚睡啊，不要看电脑啊，不要熬夜打电动啊，不要把军火都拉成相火散掉啦。但我是觉得最核心的地方，我们有做到不进行这种能量上不公平的交易吗？就基本上核心上，你先做到不要进行这种就是名为爱的交易是比较根本的。好，就是我觉得要保住肾阳，就简单来讲，就是放弃爱这个东西。就是爱这个词里面有太多的杂质，有太多你误以为它很值钱的东西，其实是不值钱的，是这个社会催眠出来的。所以变成说，被爱的人也没什么开心，爱人的人也没什么开心，大家都变得无奈无奈的。那时候我在2014年的时候，跟大陆的合作厂商跟助教何等的相爱，大家都很难过。好，所以这是少阴的能量的保护啊。大概知道到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同学都还做不到了啊。不过知道一下嘛，就做不到你就老老实实吃药吧。那这个，所以我的真武汤的讲义前三点都差不多啊，就是太阳病发汗以后烧还不退，客观发烧而主观不自觉。那这个主观不自觉，其实有一个很夸张的真武汤症的例子，是当年台南的那个朱穆通老中医啊，他这个真武汤症，看到一个人是脑膜炎昏迷，那他说昏迷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发烧啊，对不对？然后也开了，然后也好了。那我觉得这个太险恶了，是我的话还不敢哦。但是话说回来了，如果脑膜炎的这个人啊，他是这种全身僵直抽搐的，那当然你知道你要用那个治疗痉病，就是痉挛的药。可是呢，如果这个人就是淡然的昏迷的话，其实这还是可以是一个少阴病的主症况，所以用真武汤是有可能的。然后另外呢，他感冒以后人变笨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少阴病。然后再来呢，第一项这个腹痛而泻，手脚发重，小便清白或不利，这个是少阴篇的完美的真武汤症。我们看一下条文啊，少阴篇真武汤在11-37条。就是其实真武汤的这个走的运行一周的路线啊，它跟灵芍竹竿结构是类似的，跟这个五苓散结构也是类似的，同样的这一个路线的运行，芍药把水拉下来，白术帮助肠胃道吸水，茯苓这样子转，然后附子补充肾阳。它跟其他几个方不一样的地方，只是这个人他的少阴病是因为他的阳气不够，所以才这个系统都坏掉，所以中轴要放补阳气的泡附子，不然的话其他外挂结构跟灵芍竹竿跟五苓散都是类似的打法。所以重点只是少阴病是这个核心的军火，这个叫做肾阳的东西没有了，所以他的这个人全身的水路转不通了，转化不动了。那当这个人的水循环、水代谢没有能力运转的时候，那我们的中医简称称之为水毒啊。那这个没有能力运转水毒的时候，水毒的淤积是这样子，你的肠胃道不能把水吸收掉的时候啊，你就会拉肚子，而且肚子痛，就是拉稀又肚子痛。其实真武汤的肚子痛比理中汤的肚子痛要痛，理中汤有时候就拉稀痛，也只是缓缓闷闷的痛，但是真武汤的拉稀肚子痛还真的有一点绞痛，但是没有到黄芩汤那么绞，黄芩汤的那个绞痛相当痛，然后理中汤那个相当不痛。真武汤是介于黄芩汤的相当绞痛跟理中汤的相当不绞痛之间的绞痛，但是黄芩汤是拉烫大便，理中汤是拉冷大便，那真武汤也是拉冷大便这边的，就是水泄肚子绞痛，这个身体感同学要先记得，因为你在这个点上要很小心的判定说 你这个时候是理中汤还是真武汤，因为大法不一样，就是闷闷的不太痛的只是拉稀的往往是理中汤，那真武汤是有绞痛的肚子拉稀，肚子绞痛的拉稀，并且通常一定会有的症就是他的手脚特别觉得重，就是整个人觉得哇，抬手抬脚都觉得好像在举哑铃一样，这种感觉就是手脚发重是重要的真武汤症，好不好？那至于说其他的，或者小便不利或者咳嗽，那真武汤有一个仲景派的临床的经验啊，就是真武汤咳嗽加减是加细辛甘香五味子嘛，那中医的一般临床发现说，其实真武汤加细辛甘香五味子的时候啊，药效会走得更痛，那个就是真武汤有这个咳嗽加减的时候比较顺，而且因为真武汤有治疗到一部分的，就是因为这个阳气越来越弱啊，所以视力跟听力退化的那种毛病。那当民国初年的那些医案，那些医生的医案啊，治这些东西的时候，往往他都是用咳嗽加减法的这个细辛甘姜五味子加味法，让他的这个补阳的效果比较能够通到眼睛跟耳朵，就是用五味子在底下束住这个元气，然后让细辛把这个能量通到九窍去，通到外七窍。那至于真武汤体质人本来通常就比较凉，所以用干姜就刚刚好。那另外这个身体里面的死水淤积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个人的大腿到小腿啊，常常会有那个一坨一坨暗红色的包包，那这个我们简称水毒红豆病，我忘了这开始是谁讲，然后 我跟着讲，所以我叫我说我们简称，但我们另外一个是谁我也搞不清楚了，就是你知道脚上讲红豆冰，就不是蚊子咬，但是有一点像蚊子咬那个形状，就脚上 一粒一粒暗红色的，那个也往往是水毒，就是开始沉在脚上，就是那这样的水毒体质，像那天有同学问那个静脉曲张，其实那静脉曲张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水毒红豆冰，就是它有没有暗红色的那个块，那如果有的话，那这样子要挑掉那个水毒，也是用细辛甘姜五味子的加味比较能够勾动它。所以真武汤的常态性加味是咳嗽加减法。那至于说有些情况的话啊，真武汤如果他说如果肚子寒的话加干姜也是常态，而真武汤在腑行诀里面根本就可以加党参的，就是党参又补气又补水，这完全加进去不会妨碍的。不过真武汤本身是一个没有甘草的方啊，就它的那个药性是比较火，没有甘草的时候它药性走的是非常是只有动态的，就它就这样子很快的这里拿到这里，再拿到这里，再拿到这里，再推到这里，就这样做完了。它是一个动态性非常高的方剂，它不会慢吞吞的给你搞，那而且也不产热啊。那另外它的这个有一个加减法是，如果呕吐的话就不加附子而加生姜加到半斤，这个情况哦，并不是因为附子会让人更呕，说不定是会，就是但是这个时候的情况是这样，我通常真武汤并不一定会减掉附子，但是呢，如果这个人是有那种西医说的那种什么肾脏衰竭要洗肾有尿毒的时候，生姜就要多加多加再多加。就是那个浓烈的生姜汁可以逼散尿毒，当然再不行的话，之前讲到大黄附子细辛汤是一个从肠道清尿毒的重要的结构，所以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要洗肾了的时候啊，就是西医说这个人要洗肾了，你当然你要先看主症状，不能说没有真武汤的那个征兆也开真武汤，但是当西医说这个人要洗肾的时候，有的时候硬的把它扭转回来的方剂啊，就是平常的吃东西吃那个黄芪糯米粥，因为这也是帮助肾脏的东西，然后汤剂来讲的话就是真武汤当作主粥，然后外挂大黄附子细辛汤的结构，就附子可以放多一点，然后有大黄有细辛，这样子制造出那个排尿毒，然后尿毒还不能排干净的话，一味生姜让那个汤煮的辣得不得了，也是破水毒排尿毒了，它会让尿毒从，就是说大黄附子细辛结构会让尿毒从肠道被抽出来排掉，而生姜大量的生姜 会让尿毒从汗孔逼出来排尿，就是这个人大便或者是尿出汗都是一股尿味，就吃了这个药之后，但它是可以保可以暂时维持住这个肾脏哦，就是有，就是它就算现在这个肾没有功能哦，也可以维持住一个礼拜，这个人还不需要用洗肾的方法来接手。那这一个礼拜如果顺利的话，真武汤加上黄芪粥就会让他的肾脏恢复功能。但是如果你那个当下你不护住这一个礼拜的话，可能你这样子再放下去，就是立刻就开始做洗肾了，然后那个肾脏就冷冷的就放坏掉了。所以这个地方是看你的抉择啦。我这个做法已经是就临床上做起来是最安全的了，就真武汤打底，然后加黄芪糯米粥。这样的一个主结构，那个肾脏基本上就能够撑住，一直不要衰竭。那至于说有没有带淤血，就如果这个人的水肿是有一只脚肿，一只脚不肿的，那就是肿的那只脚血管有塞住，那这时候就可以加桃仁红花。那至于说那个西医讲的太细部的那什么肾丝球坏死那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还有一个变化版，因为真武汤症它就是一个阳虚水毒型的，所以呢。如果这个人他是那个，我们接下来会翻过邵医篇讲完去看水肿篇。如果是水肿篇里面的那些，如果是水肿篇里面那些需要用麻黄的那个那种的肾脏病的水肿，那就另外算啊，那个要消炎清热的，那个另外算。那另外呢，这个真武汤在临床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治，今天非常多的啊，就是一个是。好像这个人的小脑的功能不好，就是说这个人有时候摔跤啊，他说我不知道莫名其妙就摔跤，就是说有些晕眩是你觉得自己在发昏，觉得世界在转动的，那有的晕眩是我也不觉得会莫名其妙就撞到东西摔跤，这种有吧。那这个的话就是补强肾阳的话，甚至说可以说是间接来讲补强这个人小脑的平衡机能，这个人会好起来。那更严重的说明这个人是手脚震颤，就是歪来歪去的，那真武汤本身就是一个让神经的退化能够逆转的方剂，所以这个也是有希望。那另外一个真武汤这个拔除水毒，张仲景讲的是这个大块的肠道不积水，水不会运转，手脚重这里痛。但是小块的水毒呢，就是老人家感冒就变成肺积水、心包积液。那这个老人家虚虚的感冒变成肺积水、心包积液的那个特效药就是真武汤，科学中药偷偷给他吃一点，吃一点。都会很快能够从加护病房里面被释放出来，哦，就是你们叫我们叫加护病房，你们叫什么病房？啊，你懂我说加护病房，你们懂那个意思吗？听得懂啊，哦？就是偷偷给他吃两克、三克真武汤，好的非常的快。老人家的这种积水感冒，往往冬天感冒都积水成这样。那另外呢，水毒的体质，就是水毒红豆病，刚刚讲了。水毒高血压，就这个人是肉垮垮的，气色灰灰的那种。那这个肾阳不够，水代谢不顺，所以水压变高，于是血压变高的这一种水毒高血压，那真武汤是超级好药啊！就是我从前用真武汤退高血压，都强调你一定不可以喝冷水。喝冷水很会破功，会让你上火，然后药做不顺。但是后来有大陆同学说，她的老公啊，这个吃真武汤降血压，什么冷的都吃也一样 OK， 降下来了。那我也觉得说，那就看情形啦。如果你降不下来，就记得一定不能喝冷的，一定不能喝太多水，不然增加那个水循环的负担的话，真武汤的药力不够用。但是有的人就好像没事，就吃真武汤，血压就顺顺的降下来了。那不能用真武汤降的血压是那种。上冲晕眩的那种肝风上逆型的那个东西，有个张锡纯民国初年的方叫做镇肝息风汤。那但是呢，这种往上冲发晕眩的啊，如果这个人是真武汤症的话，你用镇肝息风汤的话，这个人就会越吃啊越觉得全身发重，吃三天就好像鬼压身一样，就镇肝息风汤镇到底，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啊，就是他就被压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要换回真武汤了啊，就是试它，你要不分不清楚，你试一下镇肝息风没关系，但是呢，不对的话再换回来。那至于说水毒胖的减肥，真武汤对身材的影响是这样子。之所以我说到现在就是用防己黄芪汤跟真武汤交替来，是因为日本那边的医案是这样子，水毒体质型哦， 比如我跟你讲，真武汤非常奇怪。比如说有一个患者啊，医生说他脑有一点积水，那我就说，哎，脑积水的话，我可以用真武汤加一点半夏跟蚯蚓，因为蚯蚓是钻泥巴的嘛，半夏也是把鳃胆里面的痰换出来的，对不对？就是加真武汤加半夏蚯蚓啊，就是退他的脑积水。可是呢，这个患者吃了以后怎么样呢？神志变得比较清楚了，可是啊，整个人哦、啊。脸哦，在一夜之间变包子，那手也肿，脚也肿，就是真武汤在打水毒的时候，会全身一起挤抹布，就是不知道藏在哪里的水全部都被挤出来，就是整个人真的，一瞬间好像要肿死一样。所以以后我退脑积水就再也不敢买这一套了，就用什么清正汤挂五苓散，然后加苍竹什么东西，你知道。就是再加半夏跟那个石蚯蚓，你知道，就是不敢再用这一路了，因为真武汤那个来那一下太夸张了。所以你看这个人是水毒肥，真的有开过的。我开过有两个，一个小孩子，一个年轻人，一个阿姨，都是吃的真武汤减肥之后，哇，就是长颈鹿先变大象，就是非常夸张的，整个人就是那个年轻男孩子本来是就是瘦瘦一个，然后他吃了以后简直就是。吹气球的胀，就胀得很不正常的胀，就是整个人这里也鼓，那里也鼓。那日本人吃药是比较快了，日本医案就有这个人呢，吃了真武汤暴肥三个月，那吃到第五个月、第八个月，终于就会水落石出，然后露出了这个如同河床中的石块一样，充满了棱角的美丽的健美的肌肉，就是圆滑的肌肉是小健中，有棱角的肌肉是真武汤。但是你开减肥的时候，这个水落石出法实在是太可怕了。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水涨起来的时候，那个浪奔浪流，没有人撑得住。就是那个肥法真的是很可怕，就你真的是活生生把一个人吹气球的那种肥。但是它是真正的水毒肥的治本的药，所以同学就考虑一下啊，就是暴肥的话，就赶快吃一次真武汤，再用五苓散加那个什么防己黄芩汤抽一抽，然后再吃一次，再抽一抽，就只能间接的打。我、哦、超过下课时间蛮多了、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可能等一下上课，六点半的上课，我们再晚五分钟、十分钟再开始上课，大家悠闲一点吃饭哈。